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发言人7月4号以依靠全体朝鲜民族团结的力量，一定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为题发表了谈话。